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科学防疫众志成城特别节目。现在我们把信号切换到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由北京交通广播、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我是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张楠。稍后的发布会呢，是第228场防控工作的新闻发布会，将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主持，有关单位将会发布信息并且答记者的提问。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疫情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北京卫健委今天通报了最新的疫情，昨天北京无新增病例。北京卫健委建议，当前正值暑期，是旅游、出行、聚会的高峰，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疫情防控不能有丝毫的松懈，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四方责任，增强全社会防控意识，加强进出京旅游管理，公园、景区、商场、超市以及影剧院还有酒店、交通场站等公共场所严格落实限流、测温、验码以及佩戴口罩等防疫的措施，请市民朋友们近期尽量减少出京，不去中高风险的地区、旅游热点地区旅行或者是出差，提倡简约的生活方式，减少聚餐聚会活动，尽可能的选择简短并且注意开窗通风的方式，杜绝带病聚餐聚会，要增强个人防护的意识，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在公共场所要配合落实戴口罩、验码测温、一米线等防控的措施，如果出现发热或者是呼吸道的症状，应该及时前往发热门诊就医。另外，在今天上午，北京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2次会议上，也就是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机制第63次会议上，调度疫情处置工作，研究进一步从严从紧做好首都疫情防控措施的工作继续。市委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了会议。会议指出，国内多地相继发生了聚集性疫情，这一次再次出现境外关联本地病例，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全市上下要进一步警惕起来，严防死守，不惜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最严格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从严从紧抓好首都防控工作，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严防疫情扩散蔓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首都安全。会议强调，疫情处置要快，排查管控要严，加紧流调溯源，第一时间锁定密接者和次密接者，确保不漏一人，对病例所在的小区、楼宇等区域和活动场所严格地进行封控管理，居家观察人员足不出户，同步做好全员核酸检测，各区要加快落位核查，加强主动筛查，严格落实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措施。会议强调，要严密外防输入的措施，举一反三，查找漏洞，扎紧篱笆，全面升级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防控措施，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强化进京通道管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检查，做好来京就诊人员的筛查，落实防疫措施，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履行院感防控责任，确保不出事，提前研究秋季开学防疫工作，确保师生和校园安全。会议强调，要落实谁申请谁负责，谁批准谁负责要求，严格进出京管理。在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得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本市确诊病例所居住以及所在单位的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出京，加强旅游管理，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不得开展在京人员赴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游和机票加酒店的业务，不接待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市旅居史的人员来京旅游或为其提供来京机票加酒店的业务，严格控制公园景区的人流规模，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酒店、宾馆、民宿等场所严格执行扫码、登记、体温检测等防控措施，严控商业演出、会议培训等聚集性的活动。会议强调，疫情就是命令，防疫没有假期，要保持应急状态，坚持每日调度，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落实四方责任，保证工作力量，坚持零报告制度，遇有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加强宣传引导，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市民非必要不出京，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防控意识。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消息，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云南7例，上海5例，天津3例，内蒙古2例，广东2例，浙江1例，河南1例，四川1例，本土病例53例，江苏30例，河南12例，湖南4例，云南3例，福建1例，山东1例，湖北1例，宁夏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7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25例，河南20例，湖南4例，福建1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4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3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443例，其中境外输入386例，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27717例。湖南省张家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消息，7月31号，张家界新增3例本土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根据了解，从7月31号0点到20点，张家界市新增3例本土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的情况如下：确诊病例石某某，男，50岁，现住永定区解放路52号。7月29号，全员检测采样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转运至张家界市人民医院东院隔离观察。7月31号，市疾控中心复核阳性，市级专家会诊为确诊病例，分型为普通型。确诊病例张某某，女，40岁，现住永定区御景湾小区。7月29号，全员检测采样点采样。7月30号，张家界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回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7月31号，市疾控中心复核阳性，市级专家会诊为确诊型病例，分型为轻型，已转运至市人民医院东院区隔离治疗。确诊病例张某某，男，9岁，现住永定区蓝色港湾。7月29号，全员检测采样点采样。7月30号，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回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7月31号，市疾控中心复核阳性，市级专家会诊为无症状感染者，已转运至市人民医院东区隔离留观。从7月29号以来，张家界市累计发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例，其中永定区8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南。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今天发布消息，海口市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海口市防疫部门在今天凌晨检出1例新冠病毒核酸初筛者阳性之后，将其立即转入定点的医疗机构进行隔离治疗，确认其为新冠肺炎病例，分型为轻型。初步流调结果显示， 这名确诊病例曾经于7月19号到27号在湖北荆州停留，与此前江苏淮安通报的某企业多名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在荆州动车站的时间和地点高度重合。河南方面，河南商丘市今天发布消息，商丘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家属在郑州六院住院曾经陪护。这名患者南某纯，女，26岁，因为家属在郑州市六院住院，这名患者呢在郑州陪护，27号返回商丘。昨天下午的4点，本人自行到商丘市中医院进行核酸检测，结果是弱阳性，经市疾控中心复核标本为阳性，确定为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现在这名患者已经转入到省级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和广州上一波主要在社区感染不同，近期这一波疫情的特点是怎样的？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空警世界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峰会上，钟南山院士发表了新冠疫情的现状和判断的演讲。他认为应该高度重视这一波疫情，并可能在半个月内得到控制。此外，钟南山院士还发布了最新的研究结果，证明中国疫苗对德尔塔毒株依然有保护作用，需要有83.3%的人打了疫苗才有可能会建立起群体免疫。钟南山院士表示，对应德尔塔毒株，我们以前讲密切接触者这个概念要改变了，因为德尔塔毒株载量高，呼出来的气体毒性大，传染性很强。根据广州的经验，现在密切接触者的定义是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单位、同一座建筑、同一栋楼，发病前4天给这些病人相处的都是密切接触者。正因为有这个概念的改变，所以才会采用一些不同的管理模式，密封、封控、封禁等等，而这个概念的改变对于重点密集人群的管控有着重要的意义。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由北京交通广播、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并机直播的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我是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张楠。稍后呢，我们的节目将会为大家现场直播第228场防控工作的新闻发布会，我们稍事休息。 我想在你觉得难过的时候，为你唱这首小小的歌，别怕忙碌的生活偶尔超负荷，记得还有我一直陪着。夕阳城市无数归人与过客， 你有我的暖，我拥有你的热。 脚下风无云蝴蝶都不肯活血，空城人间列车平凡到深刻， 望风和平战乱候鸟去还，小别后便是小圆满，不管语言复杂同舟共帆，万人高山看你我结伴， 我们在一起不就是彼此的家人，要安安稳稳 着，我们在一起风风雨雨，笑和泪平分，冰雪会融，烟火会疼，答应我要好好的等美好发生。 爱上忙里偷闲的清晨，也眷恋每个好梦夜深， 每棵树每条街道都成为见证，此刻的幸福给予我们， 你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没有见过你却痛心过一阵， 天会蓝心愿会有彩虹来延伸，努力的每一寸 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由北京交通广播、北京新闻广播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并机直播的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我是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张楠。稍后的发布会呢，是第228场防控工作的新闻发布会，有关单位将会发布信息并且回答记者的提问。那么在发布会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表示，过去一周全球新增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将近400万例，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未来两周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将会超过2亿例。谭德赛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过去的四周，在世卫组织划分的全球六个区域当中，有五个区域新增确诊病例数增加了80%，同一时间，非洲地区的新增死亡病例数上升了80%。谭德赛表示，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快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传染性的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起的。目前呢，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报告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此外，人口流动增加、防疫措施前后不一，以及疫苗分配不平衡，也是导致疫情加剧的原因。谭德赛说，世卫组织的目标仍然是在今年的9月之前，为每个国家至少10%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在今年年底前，这个接种率至少要达到40%，在明年年中之前要达到70%，但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只有略超过半数的国家 新冠疫苗的接种率达到了10%，不到四分之一的国家接种率达到40%，仅有3个国家接种率达到70%。与此同时，非洲大陆已经接种的新冠疫苗量不到全球已接种总量的2%，非洲人口当中仅有1.5%完成了接种。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援助的新冠疫苗7月31号下午运抵了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桑给巴尔贸易和工业发展部部长奥马尔和中国驻桑给巴尔的总领事张志生前往机场迎接，并且出席了交接的仪式。那么在仪式上，中方表示，这一次中方向桑给巴尔捐赠疫苗，蕴含了中桑之间深厚传统的情谊。新冠疫情给人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方将始终与桑给巴尔并肩作战，共同抗击疫情。中国将继续分享抗疫的经验，给桑给巴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美国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0号全美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101,171例，为今年的2月7号以来的单日新增最高的记录。美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30号的7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为72,493例，这也是自今年2月中旬以来的新高。7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从6月中旬以来一直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全美30天报告新冠死亡病例451例，7天平均日增死亡病例308例，两项数据分别为6月上旬和中旬以来的新高。截至29号的7天平均日增住院病例为6071例。近期美国的疫情核心指标严重反弹，美疾控中心30号公布的每周疫情报告显示，目前美国7天平均日增的确诊病例、死亡病例、住院病例较前一周分别上升64.1%、33.3%和46.3%。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近期疫情核心指标严重反弹与新冠变异的病毒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以及疫苗接种的进度迟缓有很大的关系。美疾控中心称，德尔塔毒株会继续成为美国主导型新冠病毒的变异病毒，预计呢，它的感染病例占近期全美新增确诊病例的82.2%。在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之际，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的进度却在减缓。美国总统拜登此前宣布的疫苗接种目标是在7月4号独立日之前让70%的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但是美国疾控中心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31号，全美完成一剂疫苗接种的人数约为1.9亿，占美国总人口的57.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东京奥组委8月1号宣布，包括2名运动员在内的6名奥运相关的人士因为违反了防疫规定被注销奥运注册证件。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在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到昨天为止，针对违反东京奥运会防疫规定的行为，组委会共对10人提出了严重警告，对4人提出了严重警告的同时，要求提交保证书，暂停8人的奥运证件效力。而作为最严重的惩罚，注销了6人的奥运注册证件。这是从开幕以来，东京奥组委首次公开对违反防疫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注销奥运证件意味着取消参赛资格，或者是参与相关工作的权利。没有奥运证件的人员将无法出入赛场、奥运村等一切奥运相关的区域。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被注销奥运证件的6人当中，有4个人是工作人员，有2个人是运动员。这2名运动员均为格鲁吉亚的柔道选手，在各自比赛当中均已获得银牌。比赛结束之后，有人看到他们出现在东京塔附近，目前他们已经离开日本。这一次虽然被注销了证件，但是已经获得的奖牌不会被剥夺。武藤敏郎表示，少数人的违规行为会影响到严格遵守防疫手册的其他大多数人的声誉，这非常令人遗憾。奥组委每次做出处罚都迅速地向相关各方进行情况的通报，相信对于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会产生一定的效果。武藤敏郎再次呼吁，所有奥运相关人员都要严格地遵守防疫手册的规定，对奥运会继续给予理解和支持。 为保证运动员和奥运相关人员的安全，东京奥组委发布了适用于运动员、媒体等不同人群的防疫手册，对相关人员的行动限制、接触限制、卫生习惯、核酸检测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按照规定，运动员不能离开赛场、奥运村等奥运相关的区域，更不能够私自外出观光和旅游。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由北京交通广播、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并机直播的北京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稍后将是第228场防控工作的发布会，相关单位将会发布信息并且回答记者的提问，我们一起等待发布会的召开。 清今夜的星星，我看不见天边的云，我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清醒，我只能看见你的眼睛。数着失去了的光阴，我念着故乡的倒影，我想看看记忆里熟悉的风景，却只看见你胸前的心。 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由北京交通广播、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大家现场直播的北京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我们现在把信号切到发布会的现场。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今天我们召开第228场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最新疫情，介绍疫情防控最新进展，发布首都严格进行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关于进一步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工作措施。当前全球疫情起伏反复，国内部分地区发生聚集性疫情，北京市连续新增境外关联本土病例，警钟再次敲响，疫情风险就在身边，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2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3次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警惕起来，严防死守，不惜代价，以最快的速度 最严格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从严从紧抓好首都防控工作，坚决阻断病毒传播的渠道，严防疫情扩散蔓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首都安全。首都疫情处置要快，排查管控要严，加紧流调溯源，第一时间锁定密接者和次密接者，确保不漏一人，对病例所在的小区、楼宇等区域和活动场所严格封控管理，居家观察人员足不出户，同步做好全员核酸检测，各区要加快落位核查，加强主动筛查，严格落实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措施。首都疫情防控要从严从密，防范境外疫情输入，要举一反三，查找漏洞，扎紧篱笆，全面升级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防控措施，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强化进京通道管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做好来京就诊人员筛查，落实防疫措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履行院感防控责任，确保不出事，提前研究秋季开学防疫工作，确保师生和校园安全。首都疫情防控要从严从久，提升全社会防控意识，加强进出京旅游管理，公园、景区、交通场站等严格落实限流、测温、验码、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全体市民朋友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做到接种疫苗和做好自我防护双保险，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有相关症状第一时间就医报告。今天我们邀请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海淀区人民政府、房山区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下面我先介绍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各位发布人。海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航，房山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吕晨飞，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我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下面首先有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北京最新疫情，发布健康提示。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下面我通报北京新增两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相关情况及健康提示。8月1日0时至16时，我市新增两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为湖南省张家界返京人员，来自同一家庭。确诊病例一，现住房山区延村镇天恒乐乐活城北区，7月22日前往湖南省张家界，随后在湖南省张家界、湘西自治州芙蓉镇、怀化市等地旅游。7月24日在张家界观看了张家界千古情演出。7月28日10点15分，乘坐长安航空 9H8411 航班，由湖南省怀化市前往海南省三亚市旅游。7月30日18点15分， 乘坐南方航空公司 CZ8804 航班从三亚市返京。抵京前向社区报备张家界旅行史，社区于7月31日对其进行采样，经检测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8月1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确诊病例二为确诊病例一之女，行程与确诊病例一相同，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8月1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无症状感染者为确诊病例一之子，行程与确诊病例一相同，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8月1日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目前上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均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初步判断上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有16人，已落实相关管控措施。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7月29日公布的确诊病例病毒进行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病毒为德尔塔变异病毒株，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比对，病例病毒与近期南京疫情病毒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在这里还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报告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一家抵京前就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告全家的旅行史，社区工作人员得到信息后第一时间上门进行采样、进行核酸检测，为及时控制疫情赢得了时间。在此我们建议近期有到过南京市、张家界市、郑州市等中高风险地区的返京人员，务必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居委会及单位报告。当前全球疫情反复，近期国内多个地区相继发生聚集性疫情，我市也出现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疫情已进北京，警钟再次敲响，疫情风险就在身边，全市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四方责任，增强全社会防控意识，在暑期旺季要加强进出京旅游管理，公园、景区、商场、超市、影剧院、酒店、交通场站等公共场所要严格落实限流、测温、验码、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鉴于近期国内疫情，建议市民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出境，不去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及有病例报告的地区、旅游热点地区旅行或出差。我市报告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如需出京需持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阴性检测证明。建议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及有病例报告的地区人员暂缓来京，同时请市民近期有南京、张家界、郑州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与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史的人员，以及7月11日以来有张家界旅居史的人员，立即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单位、酒店报备， 配合开展排查、隔离、核酸筛查、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不得迟报、漏报、瞒报、谎报，建议市民朋友近期减少聚餐、聚会，活动尽可能减短，并注意开窗通风，杜绝带病聚餐聚会，增强个人防护意识，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畅的场所。在公共场所要配合落实戴口罩、验码测温、一米线等防控措施。在这里再次提醒市民朋友，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医，不要自行服药，不要到没有资质的诊所就医，以免延误诊疗。不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诊，不要带病上班，并向单位报告旅行史、接触史及身体异常情况。有关情况就通报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的通报。下面有请房山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吕晨飞介绍房山区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各位媒体朋友，下午好。针对我区今日凌晨发现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我们在市疾控的指导下立即开展工作。关于流调工作，庞主任已作说明，现将其他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如下。一是快速封控相关小区和周边功能单位。八月一日凌晨3:05接到阳性报告后，我区快速反应，3:30封控病例居住小区天恒乐活城及同行家属居住的千禧家园，居民9500余人全部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同时投入医务人员、各级干部、民警、安保等人员700余人全程参与核酸采样和环境消杀工作，目前已完成小区公共区域环境消杀。二是快速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凌晨3:05我区第一时间启动核酸检测预备队130人，设立了3个检测点、25个检测台，凌晨6点人员设备全部到位。在市疾控中心指导下，以病例家庭为原点，按照风险等级依次检测，截至目前已采样6000例，病例居住楼座附近的人员500余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其他结果待报，预计今晚8时全部完成。三是积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房山区第一时间全力动员各级力量，积极开展封控小区的服务保障工作，已成立69支居家观察服务保障队，确保每家每户都有专人对接和开展服务，第一时间配发了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消毒液等物资。我们还准备了5000份联系卡、10000份早餐，第一时间送达居民手中，并将做好后续生活物资保障工作。四是提升辖区管控力度，对封控小区所在的延春镇的全部社区村落实测温、查证、验码、登记等措施，严禁外来人员进入，下调办公楼宇到岗率至50%。封控期间，延春镇人员原则不得出境。同时，在全区范围进一步强化测温、查证、验码、登记等管控措施，加强养老、福利、精神卫生等场所封闭式管理，要求各医疗机构严格落实预检分诊、院感防控等措施，倡导不聚餐、不聚会、不聚集，进一步织牢织密疫情防控网。同时深入开展敲门行动，再排查、再落实，重点关注从中高风险地区途经第三地后返京人员。下一步，房山区将继续做好双流调工作， 深入开展隔离观察、核酸检测、社区管控等工作，持续强化入境人员闭环管理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房山人员的排查管控，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迅速阻断疫情传播渠道。在此呢，也要向处于封控中的9500余名居民表示感谢。管控措施必然会给大家的工作生活带来不便，我们将全力服务，希望大家互相支持，共同努力，坚决打赢这场硬仗。最后，也希望送医的小朋友和他的家人积极配合治疗，早日康复。 好，谢谢房山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吕晨飞的通报。下面有请海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航介绍对7月29日通报的确诊病例二涉海淀轨迹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 好，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下面我通报一下7月29日通报的确诊病例二涉海淀区相关轨迹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2021年7月29日，海淀区接市疾控部门通报，确诊病例二在海淀区双清路双清大厦某科技公司工作，且在海淀区活动轨迹涉及周边风疫情会所、好利来蛋糕店、英瑞健身中心及傅小姐在成都餐馆等多个场所，活动涉及海淀区东升镇学院路街道、清华园街道。海淀区第一时间迅速统筹各方力量，积极组织处置工作。一是迅速对确诊病例二工作单位涉及的双清大厦楼宇及活动轨迹涉及的四处公共场所采取封控管理，区疾控中心、大数据专班、街镇楼宇物业公司及周边高校等单位多方排查楼宇人员1593人，病例活动轨迹有交集的人员345人。二是周边对周边相关人员组织全员核酸检测，截至7月31日24时，已完成人员采样12949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相关场所外环境采样771件，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三是快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截至8月1日10时，已排查密接589人，次密779人，其中涉及外省外区395人，海淀区已安排集中隔离、居家隔离973人。四是对相关场所全面开展消毒工作，总面积11.25万平方米。下一步，海淀区将按照北京市防控工作的总体要求，持续压紧压实四方责任，按照快、严、准的工作要求，从严从紧，精准有效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一是加强对入境进京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京人员的排查管控，确保不漏一人，应管尽管，应隔尽隔。二是持续加强隔离点的规范管理。三是继续坚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不去中高风险地区。四是严格疫情监测预警，发挥好哨点的作用，落实首诊负责制。五是严格落实各类公共场所查证、测温、验码、登记措施，强化科学消毒。六是加强宣传，持续引导群众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保持社交距离，做好健康监测。旅游回京人员应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如出现发热等症状，要佩戴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医，以免延误诊疗。七是有序推进各类人员的疫苗接种工作。通报完毕。 好，谢谢海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航的通报。最后呢，由我向大家发布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关于进一步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工作措施。各位媒体朋友， 近期全球疫情的震荡反弹明显，变异病毒加速传播，多种因素叠加共振，持续推高疫情输入风险。五月中旬以来，国内多地相继发生聚集性疫情，并向其他省市、省区市持续外溢。北京出现境外疫情关联病例，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首都面临的疫情风险和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北京是全国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从严从紧防控策略，毫不松劲，绝不手软，抓好各项防控工作。为进一步加严加密首都安全防线，即日起，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将采取下列有关措施，主要呢是有两大方面。第一方面，减少人员进出京流动，包括四条措施。一是坚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建议市民群众最大限度减少出京活动，近期不出京旅游，不前往境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包括地级及以上城市下同，在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原则上不得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市，确需前往的由所在单位严格审批管理，落实谁申请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要求，返京后需立即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后方可返岗工作。已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的出京人员纳入当地管控的，在解除管控后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京，未纳入管控的在当地进行14天健康监测后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京。二是严控我市风险地区人员出京，全市报告确诊病例的住所及单位所在街道、乡镇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确需出京的需持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三是提升涉疫地区人员进京管控等级，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全域人员限制进京，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得进京。对已进京人员要落实四方责任，即刻开展落位核查、核酸检测、健康观察等管控措施，确保不漏一人。涉疫地区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以及进京检查站将加强进京方向查验，请大家做好配合工作。四是加强进返京高风险人员管理和各类人员健康监测，凡外地进返京人员被确定为密接、次密接者，除本人隔离外，共同工作和生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社区村督出闭环管理一周，不参加任何聚集性活动。请各类进返京人员密切关注自身及共同居住人员状况，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医，不自行用药， 不到没有资质的诊所就医，不带病上班，并及时向所在单位、社区村报告旅行史、接触史及身体异常情况。第二方面，毫不松懈抓好暑期大人流防控，主要有五条措施。一是全面加强进出境旅游管理，继续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出入境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得开展在京人员赴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不得接待有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和入境未满21天人员，或为其提供来京机票加酒店业务服务。二是压缩调控公园景区人流规模，落实限流、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按60%限流开放公园、景区、名胜古迹，坚持能约尽约，推进预约常态化，加强人流动态监测调控。三是强化酒店、宾馆、民宿疫情防控，所有进入酒店、宾馆、乡村民宿人员全部进行健康宝扫码登记，逐人查验通信行程卡，进行体温检测，严禁为健康码异常、行程不明以及有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和入境未满21天人员提供服务，坚决劝阻不配合体温检测或体温异常者进入。四是严防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风险，全市医疗机构扩大外府就医人员远程在线医疗服务，严格筛查风险地区来京就医仍在院治疗及其家属陪护人员，不分就诊科室，一律进行流行病学接触史询问和核酸检测。五是严格控制商业演出、会议、培训等聚集性活动，各类演艺机构要控制大型商业演出活动，压减各类线下演出活动场次及规模，严格控制汛时流量，全程保持安全距离，落实谁主办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要求，严格执行来京参加会议、培训等聚集性活动人员疫情防控的要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性、聚集性风险。当前正值暑期，旅游、出行、聚会等活动明显增多，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疫情风险也随之增加。广大市民群众要自觉遵守首都各项疫情防控规定，少聚集、少聚餐，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社交距离等常态化防控措施。这里再次提示，请大家主动履行好防疫责任和社会义务。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居史、涉疫风险人员接触史的，要及时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或酒店报告，配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共同守护家园安全。我要发布的是这些内容，感谢各位发布人，感谢各位媒体工作人员，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实况，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